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探寻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坐落于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旁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从1864年开始作为军人的公墓使用。这里安葬了目前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参与多场战役中牺牲的军人和逝去老兵，以及在国外作战中牺牲但是残骸能够运回国的本国将士的安葬墓地。在墓园内的山顶可以眺望到林肯纪念堂等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而院内最出名的住户要属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肯尼迪了。另外呢，还有无名战士之墓以及硫磺岛战役纪念碑等等。墓园内排列整齐的白色墓碑，仿佛就是一直还在保持站立着的军人一般。接下来我们去往法国巴黎，去探寻阿雪兹神父之墓。阿雪兹神父之墓呢，是巴黎市内最大的公墓，它划分为97个区域。这里说的是世界上访客最多的墓地，也不为过。这里埋葬着过去200多年为法国乃至世界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名人名家，其中包括肖邦、巴尔扎克、王尔德等等。整个墓园的景色十分的优美，当地人直接就把它当成了一座公园，假日里还会有很多人坐在里面看书休息。墓园范围很广，各个名人的坟墓呢分布也比较分散，如果你有心想要探寻自己偶像的墓地，一定要在参观前准备好地图。接下来我们去往捷克，去看看布拉格有一个旧的犹太公墓。布拉格的旧犹太公墓是欧洲地区最大的犹太人墓地，自从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这里空间有限，但是却有多达12000多个墓碑屹立在这里。据说底下得有11层，因为犹太人的风俗是不得破坏犹太人墓地及搬走墓碑，所以呢，这里的墓碑都是层层堆叠，无法分开的。我们进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探寻世界上最奇特、最美妙的13个不同的牧场。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ish bare. See how I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The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at keep me thinking that we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your love, they leave me breathless. I can't help feeling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treasure gold. You'll pay me back in kind and reap just what you sow.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It all, it all, it all. We could have had it all.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要去往的地方，可能需要大家放下很多的顾忌和杂念。今天要带领大家去探寻的是世界上13个最特别也是景致最美的坟场。好吧，那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卢阿卡牧场。卢阿卡坟场或许世界上位置最好的坟场了吧，它位于西班牙的北部，可以俯瞰坎塔布里亚湾，这里仿佛就是一个海边花园，有海风，有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还有古典墓碑的造型建筑。来到这样的地方，我觉得丝毫没有恐惧感，只有敬畏和赞许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有一座墓园叫做雷克莱塔墓园。雷克莱塔墓园地处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北部最繁华的富人区当中，这里也被称之为是南美的拉雪兹神父之墓，但是因为南美洲的热情和阳光的照耀，也更增添了一份明亮和柔和。此外呢，雷克莱塔墓地也被叫做贵族公墓，因为这里埋葬着许多阿根廷历史上的名人，光是前正副总统就有23位，其中还包括传奇的贝隆夫人。以往我们提到维也纳，首先会想到的是这里的音乐，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公墓，是墓园，所以带领大家去维也纳，要去看看它的中央公墓。维也纳的中央公墓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墓园，这里有超过300万人长眠于此，其中包括很多著名的古典音乐家，比如说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施特劳斯父子等等。其实墓园建成之初期呢，是只有皇宫贵族才能安葬于此的。二战之后，维也纳市规规定，除了国家和政府首脑之外，凡是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而被市政府授予荣誉公民的人，事后都可以免费的得到一块墓地，所以这个墓地呢也就越来越大，而且安葬的名人名家也就越来越多了。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美国的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公墓。圣路易斯公墓是新奥尔良最古老的公墓，它始建于1789年，而现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了当地政府推荐的旅游参观景点了。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新奥尔良是一座低于海平面的城市，所以地下水位过高，遗体如果埋于地下会被浸泡的，所以这里的公墓都是修建于地面之上的。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好的，继续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坟场之美。接下来我们去往罗马尼亚，这里有一个快乐坟场。在罗马尼亚的亚瑟彭查有一个快乐农场，里面的墓碑色彩缤纷，墓志铭上是一幅幅木刻的卡通画，而且还会加上一两句俏皮押韵的诗。在这里面仿佛是在庆祝生命，而非是哀悼死亡。最早呢，是在1935年的时候，这里有一位木匠叫做帕特拉什，他在村子里面做出了第一块蓝色的墓碑之后，就形成了瑟彭查村的一个传统了。政府还把它列为了文化遗产。虽然木匠现在已经去世30多年了，而现在的很多墓碑呢，都出自他徒弟波普之手，但是每年还是会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墓碑定制者来到这里定上一块，一般2个星期就可以完成。我相信有了这样的墓碑，一定会更好地诠释生命的轮回与重生的意义。 just wants a life for。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去看的这个景致很特别一些，今天带领大家去世界上寻找最美的墓园。可能很多人对去欣赏墓园的美有一些顾忌，但是如果你能放下很多忌惮的话，去欣赏那一份宁静与祥和的美丽，去感受生命的轮回与重量，我相信在这里你一定会寻找到不一样的内涵。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法国诺曼底，这里有一个诺曼底美军墓园。诺曼底美军墓园的位置就在盟军登陆的诺曼底奥马哈海滩之上，这里也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开场和结束的画面拍摄取景地。在绿色的草坪之上，整齐地伫立着一大片白色的墓碑，有的刻着姓名、家乡、阵亡日期，有的只有阵亡日期，甚至有的是无名氏，但是每一个墓碑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下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公墓是意大利的热那亚，在那里有一个斯塔列诺公墓。斯塔列诺公墓建在热那亚的一座山坡之上，这里被称之为欧洲最大的户外雕塑博物馆，由当地的建筑设计师卡洛·巴拉维诺设计。墓园自1851年启用到现在，拥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完好的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塑，这里堪称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古巴哈瓦那拥有美丽的海岸线，但是这里同样拥有值得你去欣赏一下的哥伦布公墓。哥伦布公墓同样是以许多雕塑精美的墓碑而出名的，仅次于意大利的斯塔列诺公墓。公墓是1871年开始动工的，也是为纪念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而命名的。公墓呢，刚好位于哈瓦那的新老城区交界处，占地3.5万平方米。整个墓园有32条街道，可以通公交车。墓园里面分了三大区域，第一区域是贵族名人居多，其中呢还包括海明威在古巴时时常光顾的酒吧的调酒师的墓地，而在第二区域和第三区域呢，主要是以老百姓的墓地为主了。今天为大家要盘点一下最美丽的世界上13个墓地，那最后一个我们要去往的是美国的波特兰孤山墓园。19世纪中期建立的孤山先驱者墓园，其中的西南一角与其他的墓地刻意隔开了，这里是客死异乡的华人劳工最终的落脚之处。原来的波特兰为一片森林，城市发展之初的粗活重活都是漂洋过海的异乡打拼者和华人劳工负责的。到1890年，波特兰甚至有11%的居民是华人，而孤山一角的许多华人埋葬于此地，连姓名甚至都没有。近些年呢，在当地慈善组织的协助之下，这一片角落最终得以证明，并成立了一个纪念园。孤山墓园的美丽大概就在于纪念这一段难以抹去的种族歧视的历史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欣赏了13个墓园，不知道有哪一个能吸引到你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